南朝鲜的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6月27号发表声明，表示谴责日本政府力图掩盖反人道战争犯罪历史。声明揭露说，日本驻美国亚特兰大总领事对于该市社长和市议会行贿，意图阻止在本市建立日军新炉像。